是我发恶梦，我几时上床噶？ 我仲谂住同你倾偈添，见你瞓得咁冧，我仲边忍心打搅你？ 冇错冇错，要紧急降落，我唔可以喺呢度，要紧急降落。 唔好啊，你唔好乱喐啲操控杆啊，好危险噶！ 怪谈之黑喉。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一部国际航班正准备执行降落，驾驶舱内副驾驶小王突然之间就说 Sam 哥啊，最近世界上面咁多飞机失事，咁多原因都未搞明白，是不是今年我哋飞机师呢遇上咩空星啊，犯咩太岁之类的？而家做嘢嘅时候啊，一諗起嗰啲新聞硬係觉得心慌慌，都唔知点算好。 机长吴振心听到之后笑咗一笑就讲： 做咩小王，你唔系咁迷信啊嘛？嗰啲空难摆明就系天气或者系人为嘅原因啦。只不过今年嘅空难的确集中咗一啲啫嘛。仲有啊，你跟嘅机长系边个？系我吴振心。我嘅技术你唔知道咩？你觉得会出事咩？ 话音降落，一阵气流袭。成部飞机突然间颤抖咗起身，佢哋两个人即刻好紧张，并且认真咁应付起身。颤抖咗几分钟之后，飞机终于挨过咗呢一段气流，机上边所有人都松咗啖气。最后，作为凌晨最后嘅客机，呢班飞机稳稳咁降落喺跑道上。啲乘客已经好疲累，啱啱又被气流惊醒。每个人都迷迷糊糊咁行出机舱，飞机到达嘅广播正喺度播放话： 各位乘客，我哋已经安全到达，而家室外温度系20度。感谢各位乘客选择我哋嘅航空公司，我系你哋嘅机长 Captain 吴振心，感谢大家一路上嘅配合同支持，期待下次再为你哋服务。 空姐亦都强压住疲累。整理好姿态仪容，在机舱门口送别乘客。放低话筒的吴振心这个时候望着小王有些得戚地说： 怎啊，我都说跟着我就安全的了，刚才的气流这么劲，我不是一样应付到丝毫没压力？ 都说 Sam 哥最犀利的了。 同一时间内，机舱里面坐着一个裹着头巾的黑衣人，他并没有跟着大家脚步离开，而是等到乘客走得七七八八，他就从怀中拿出一个盒，轻轻地摆在座位下面，然后悄然地离开了。这个举动极为隐蔽，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发觉。而机长振心有一个习惯，每次返航的时候，他总会去机舱内检查一次，亦都是为了避免一些旅客遗留什么物品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找到的话可以尽快还回给旅客。同往常咁，他照旧去机舱内检查，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真心并没有发现有什么被遗留的东西。而当他想走出机舱的时候，他突然间被一样东西卡到卡脚，他耷低头一看，望下去是一个很古朴的四四方方盒仔，整个盒身都是黑色，盒面上画着一些好像符文那样的东西，望下去有些诡异。阿振心望都望，自己自言自语地说： 这些是什么来的？你那时候不见他突然之间出现在这里，莫非是我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 他拿起了个黑盒称一称，发觉不是很重，估计里面都冇装住啲咩特别重嘅嘢，好有可能只是一个盒。好奇心令到阿振心将个盒随手摆喺自己袋里面，准备一阵间就交俾生物管理处。行出机舱之后，振心接到咗老婆圆圆嘅电话。 喂，老公啊，到咗啦嘛？而家出面好大雨啊！ 翻嚟嗰阵，小心啲啊！ 好啦，老婆，放心啦，等我，我好快到。 归家深切嘅震心，嗱嗱声赶翻屋企啦。老婆甜蜜嘅提醒固然幸福，但系呢句说话就令震心忘记咗自己包里面个盒。佢将个袋随手摆咗车后座，带住轻松愉快嘅心情开车走。震心30几岁，结婚已经有5年，兼且有一个好可爱、懂事5岁大个女。今日是佢生日，震心一路兴冲冲咁赶翻屋企。佢肯定老婆已经煮好晒饭等佢翻嚟庆祝。一入门口，房里面一片漆黑。咦，间屋好似冇人咁。嗱，佢啱啱想打开灯，突然之间，佢老婆同埋个女咧，哇，攞住全部插满蜡烛嘅蛋糕，唱住生日歌，从卧室度行咗出嚟。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系呢一下令到震心好意外，好感动。震心好激动咁行过去抱起个女，系个女好可爱，佢忍唔住喺个女面珠墩度啜咗一啖。而个女呢亦都好懂事咁话： 爹哋，生日快乐！ 乖女啦，真系懂事。 吹蜡烛许愿先啦！ 蜡烛吹熄，成间房顿时一片漆黑。嗱，呢一餐晚餐系震心食得最回味嘅一餐晚餐。食完晚饭之后已经系10点，个女女点都唔肯瞓。喺探完个女之后，震心咧轻轻对住老婆圆圆讲： 点啊，老婆挂住我咧？ 切，边个得闲挂住你？你以为你系边个啊？ 圆圆把口当然咧就话唔挂啦，但面上边微微咁发出红晕。唉，摆到明佢不知几挂住个老公。跟住震心就将个老婆紧紧咁揽喺怀中，隔多好耐都唔舍得分开。当震心冲完凉，随手翻去自己个袋，唉，佢先发觉自己唔记得将个盒交翻去失物认领处。于是佢攞个盒出嚟，慢慢去研究。嗱，望住盒上边嗰啲奇异嘅纹理，佢望得出晒神。但渐渐唔知点解，阿震心就好似中魔咒咁，不由自主打开个盒。而跟住落嚟咧，佢好似听到喺自己四周围有一把遥远但又好近嘅声，嗰把声好似喺度同佢讲： 打开佢啦，你就会见到你想见到的一切。打开它 吧。真心好像神推鬼拱，不受控制地打开了个盒，顿时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幅飞机飞行的画面。飞机正在平稳地飞行，突然之间遇着电闪雷鸣，飞机即刻摇动咗起身，机舱里面乘客一个个正好惊恐咁擘大眼望住佢哋对面一个穿着黑色风衣嘅人，而嗰个人背对住震心，我唔清楚个样。而嗰班乘客咧呢个时候喐都唔喐咁定晒喺度，有啲企嘅，有啲坐，有啲仲喺度饮紧水，有啲惊，有啲耷低头。下一刻，只见个黑色风衣嘅人，手里面突然之间出现了一条好长的黑色辫，只见他举起手中的长辫挥舞了一下，对着离他最近的男人用力就抽下去。这一辫竟然斜斜地将个男人劈开了两半，顿时血肉模糊，里面的内脏血系咁飙出。跟住落嚟就是单方面永无止境的屠杀。片刻功夫，那个黑衣人不断地挥动着那条黑辫，再一遍又一遍，辫落每一个人身上都好像一把利刀咁，将我们切开一份。片刻功夫，地上面已经是那些碎肉、血液、老浆，整个机舱被这些东西折到红色一片。而 已经分唔出咩系咩，已经全部混杂晒一齐。你跟住落嚟，突然间出现到个人，个人正系震心，佢惊恐咁望住眼前嘅呢一层，而跟住落嚟嗰个身着黑色风衣嘅人，突然间转向望住佢，仲未等震心望清佢个样啫，只见黑色嘅墙边已经迎面发紧埋嚟，一声大叫，震心喺床上边猛然坐咗起身。佢成额都系冷汗，老婆远远亦都俾佢吵醒。 老公做咩呀？发恶梦呀？ 是我发恶梦。我几时上床的？ 昨晚你冲完凉一上床冇耐就瞓着咗啦。我仲諗住同你倾偈添。见你瞓得咁冧，我仲边忍心打搅你喎。 可能是我好攰，对唔住。 真心敷衍咁回答几句，讲完之后佢起身翻自己个袋，发现嗰个黑色盒正静静咁躺喺里面，丝毫都冇喐过嘅痕迹。真心不禁有啲惊恐。时间匆匆而过，好快又轮到吴真心嘅班次。作为一名飞行员，佢早已经习惯咗呢一种同屋企人最少离多嘅生活。遇上他老婆在门口送上拥抱，叫他一切都要小心。这次航班出行时间是晚上8:20，他早早就上了机，这个是公司的规定，亦都是他的习惯。同往常咁，他又进行了例行的检查机舱。真心不敢将个盒摆在家，他又将他带上了飞机，在客舱尾部找到个位置摆好。他准备向同事讲一讲那晚他发的噩梦。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不巧。